之年。十月十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则来自海外的凶案报道，牵出了1988年上海的一宗离奇毒品案。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街头的命案会如此牵动原有根的心呢？ 上海虹桥机场发现的可疑货物，为何是发往美国的171条神秘的锦鲤鱼？ 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 中美警方联手全力侦办，秘密部署，如何完成一次设计好的控制下交付？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 轰动世界的锦鲤鱼藏毒案本已成功告破，又为何节外生枝？ 这次美国执行，事情会急转直下，突然横生变故。 毒贩为何一度逍遥法外，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档案揭秘缉毒重案录之1988锦鲤鱼国际贩毒案。 3月11日，中国民航 CA983号航班经过了10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降落在了旧金山机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缉毒分署的警官们立即迎了上去。就在机场的办公室里，袁有根向美方简述了案情以及押送毒品的情况。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证据确凿，当两名贩毒分子乘车去提取锦鲤鱼时，美国警方并没有动手。旧金山时间下午3点47分，在美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下，一辆奶白色的小型工具车停在了四海水族馆仓库的门前。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下达命令的声音：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手。4点23分，电子追踪仪发出装有锦鲤鱼货箱的木盖被开启的讯号。4点37分，电子追踪仪发出锦鲤鱼充气水袋游离讯号。4点45分，电子追踪仪的讯号消失，罪犯得手了。行动！指挥官一声令下，率领着缉毒行动队员们冲进了水族馆的仓库，用冲锋枪顶住了三名得手之后正要逃跑的毒贩。现场抓捕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等8名贩毒分子，搜出冲锋枪、手枪、长枪各一支，子弹100多发，同时还搜出窝藏的另一毒品可卡因1盎司。行动结束后，美国缉毒署根据中国警方提供的毒品分析化验报告数据，对这批海洛因的成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证明这批海洛因的纯度达到了 92.8%， 属于运用高新技术精炼而成的复合毒品，是4号海洛因，属于纯度相当高的一种。而当时中国境内的贩毒分子不可能掌握到如此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断定藏在这些锦鲤鱼肚子里的海洛因全部都是境外流入。最后通过计算机检索这批毒品的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批海洛因是出自于金三角地区一个名为大西洋岛屿的国际贩毒组织之手。现在的形势是，这批毒品的买主有了， 运送毒品的嫌疑人也已经在控制之中。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呢？ 其实早在3月9日案发后，侦破指挥部就已经盯上了那张托运委托书上所署名的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香港警方在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授意下，一直对这家渔场处于秘密监视状态。而此时时机已经成熟，3月12日晚8点45分，国际刑警香港支局的警察们冲进了这个渔场的经营者王宗晓在香港的关系人梁德伦的寓所，将梁德伦夫妇抓获。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梁德伦的照片。后经审讯得知，这个梁德伦是香港康伦发展有限公司的经理。17、18年前，他是广州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犯有流氓前科，在厂里待不下去了，于是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可是今非昔比了。梁德伦偷渡到香港之后，加入了东南亚一带老牌的黑社会组织。在这之后，他迅速上升到了中层的位置，同世界各地的一些贩毒分子都有联系。这批毒品就是他从金三角买入准备贩卖的。 1987年12月，梁德伦曾专程从香港赴广州，向王宗晓明确布置贩运毒品的阴谋。梁德伦对王宗晓透露，上海有托运金鱼去美国旧金山的航班，在鱼肚中夹藏东西出去绝对没有问题。王宗晓到上海后，通过卢竹良认识了卖金鱼的个体户朱昌玉夫妇。1988年1月初，梁德伦再次从香港来广州与王宗晓见面，并将4500克的9包海洛因交给了王宗晓，并当面告诉王宗晓怎样装入。 据梁德伦交代，毒品的总数是4500克，而在机场缴获的是3300克，那还有1200克在哪儿呢？这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另外，梁德伦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其实这批毒品的美国买主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三人被旧金山缉毒署行动队抓获之后，梁德伦就接到了一个旧金山黑社会组织打来的报信电话。梁德伦没有想到，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晓的情况，就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至此，按照指挥部的既定方案，涉案的毒贩除了上海的王宗晓、梁俊华之外，其余的关键人物都已悉数落网，是该收网的时候了。那么此时王宗晓人在哪里呢？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梁俊华、王宗晓的消息，指挥部决定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去查找这两个人有可能去投奔的关系人。3月12日下午2点，通过线报终于有了两人的消息，并获悉王宗晓和梁俊华两个人已经约定要在上海市北部的虬江路和宝山路交汇处的65路公共汽车站汇合，准备逃离上海。随即指挥部发出了立即拘捕案犯的命令，各路侦查人员20多人分别从黄埔、虹口等各个侦查点驱车赶赴现场，并且在拥挤的人群当中确认了王宗晓、梁俊华等人。就在王宗晓、梁俊华等人准备离开时，早已埋伏了侦查人员的2辆桑塔纳轿车驶到他们面前。王宗晓被捕之后，经过搜查，缴获了其还没有来得及塞进鱼肚子里托运的剩余的1200克海洛因。其实对于自己身处险境，王宗晓早就有了某种预感。 早在3月10日中午，因为前去江阴路花鸟市场取托运回单的卢竹良一直都未与他联系，他就觉得 事有蹊跷。为保险起见，他退掉了宾馆的房间。下午，他与远在香港的梁德伦通了电话，得知美国方面没有收到发过去的20箱锦鲤后，他的心里便咯噔一下。这之后，他又试探性地往江阴路的花鸟市场去了个电话，没人接。为此，他还特意去转悠了一圈，摊位的门是关着的。到了3月12日，王宗晓再次打电话给香港的梁德伦，可是结果还是说没收到。这就太奇怪了，卢竹良不见了，发出去的货也没收到。 难道真的出事了？狡猾的王宗晓这个时候终于感到了大事不妙，他决定得离开上海。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他已经是插翅难逃。 王宗晓落入法网，宣告39锦鲤鱼贩毒大案最终告破不是，美国的作证执行这个案情急转直下。中国警官小组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法官竟然置之不理，锦鲤鱼贩毒大案终将如何收场？档案继续解谜。一则来自海外的凶案报道，牵出了1988年上海的一宗离奇毒品案。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街头的命案会如此牵动原有根的心呢？ 上海虹桥机场发现的可疑货物，为何是发往美国的171条神秘的锦鲤鱼？ 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 中美警方联手全力侦办，秘密部署，如何完成一次设计好的控制下交付？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 轰动世界的锦鲤鱼藏毒案本已成功告破，又为何节外生枝？ 这次美国执行，事情会急转直下，突然横生变故。 毒贩为何一度逍遥法外，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档案揭秘，缉毒重案录之1988锦鲤鱼国际贩毒案。 伴随着王宗晓的落网，39锦鲤鱼跨国贩毒案宣布告破。这起案件从案发到收网仅仅用了89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香港、美国三地警方联合出动，在中国的上海、苏州、香港还有美国的旧金山，一共抓捕到18名涉案人员，查处拦截了上百万美元的毒品海洛因，成功端掉了这一跨国犯罪集团。可以说这个案子到此干得漂亮。事后北京时间3月17日上午10点，华盛顿时间3月16日晚上6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美利坚合众国缉毒总署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中美两国警方首次合作成功破获了国际特大贩毒案件的消息。1988年的3月14日，美方在发给我驻美大使馆的电文当中，还对旧金山阶段的破案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描述。我们这里有这份文件的影音件，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份文件当中，分步骤详细记录了整个行动的过程，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行动展开，尤其是美方对于中美双方这次联合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文件的开头部分，翻译过来看，它是在强调这次行动是中美双方完美实施控制下交付海洛因毒品案件的首例。在这之后，这个案件的侦破材料还被作为经典案例交给了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研讨。只是这个案子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谁都想不到。1988年5月，美国旧金山助理检察官史文森和美国缉毒署警官艾尤就此案来华取证。同年9月，为协助美国警方对所有在美涉案人员定罪，经外交部、公安部批准， 上海市公安局组织以袁有根为首的警官小组押解案犯王宗晓赴美出席听证会并作证。1989年12月27日，在美方的再三请求下，而且是在得到美国政府的书面保证之后，上海市公安局袁有根等一行人押解着王宗晓再次赴美出庭作证。此次美国之行，中国警方是抱着加强国际缉毒合作和将所有案犯都绳之以法的目的。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美国之行事情会急转直下，突然横生变故。袁有根一行押解王宗晓到达美国后，美国联邦司法警察局将王宗晓暂时羁押在美国旧金山联邦监狱，直到一个多月后，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才开庭正式审理锦鲤鱼国际贩毒案。1990年1月30日，王宗晓出庭作证时，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法官奥利克在中方押解小组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为王宗晓提供律师。在美方律师的策划下，王宗晓当庭翻供做假证词，并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法官奥利克置中国警方的抗议于不顾，以受理王宗晓的申请为由签署法庭令，限制中国警官小组将王宗晓带离美国，并限制中方的警员与王宗晓接触。这个消息让押解王宗晓赴美作证的中国警官小组愤怒至极。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袁有根的回忆录音。 他怎么能把我们押解作证的人犯你把他扣留下来？你什么权利？我要把你押解作证，你就把他扣下来？你这个太不讲道理了。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检察长什么都出庭了，检察院也站在我们那边。 事情发生后，中国公安部、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多次与美方进行交涉，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美国司法独立，美国政府无法干涉司法判决。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和检察官也多次针对奥利克的判决提起上诉，但是都没有结果。1993年10月，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永远禁止将王宗晓置于美国司法管辖以外或遣返中国的裁决。对于这一结果，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自此，王宗晓一直留在美国。长期以来，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和职业，15年间，他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着违法的勾当。直至2003年1月14日，王宗晓因为黑吃黑被仇家乱刀砍死在美国街头，这也算应了那句话：恶有恶报。王宗晓死亡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也传到了袁有根那里。袁有根手上握着报纸，陷入了沉思，看着报纸上刊登的王宗晓死亡的照片，袁有根突然觉得他像极了一条被放大了的腹中藏有毒品已经死亡的锦鲤。 因为毒品而闻名于世，这里因为他们曾动荡不安。昆沙、罗兴汉两大毒枭在金三角地区上演了怎样一段血腥争霸历史？是什么让他们争斗不休、战火连连？又是什么让他们束手就擒、缴械投降？档案揭秘：金三角两大毒枭集团覆灭记。